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北京的天气呢越来越凉了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进入这种换季的时候容易头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淑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头疼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季节性头疼到底该如何应对。您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李凯。 我前两天在这个朋友圈里边看咱们这个卫生监督员都在秀自己参加这个技能大赛的照片啊，这个是咱们一项盛况，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技能大赛的情况呢？ 好的，应该说2015年北京市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活动啊，应该说刚刚落下了帷幕。应该说为了加强全市卫生计生监督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建设，提高咱们这个综合卫生监督执法水平，最近啊，北京市卫计委、北京市总工会共同组织开展了以这个执法为民、护卫健康为主题的北京市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活动。应该说这个竞赛活动呢，也是对我们全市卫生计生监督队伍的一次全面的检验，以此呢来不断提高依法卫生行政执法的能力，更好的来维护咱们首都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这次活动呢应该说历时3个月，经过了初赛、复赛，在上周9月8日呢举行了总决赛。应该说这个我们一共设置了4个专业的第一名啊，个人第一名和8个区县的卫生监督系统的代表队啊，脱颖而出，获得了表彰。应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获得表彰的这些优秀人才呢，将组成北京代表队，参加咱们今年11月份国家卫计委和全国总工会共同举办的为全国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活动。 那应该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技能竞赛啊，那么到底这些竞赛内容包括什么，我们也很好奇。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技能竞赛的项目设置上，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总工会根据国家的竞赛活动方案，结合咱们北京的卫生监督执法的实际，一共设置了5个项目。那么分别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医政和传染病防控这个监督内容，第二呢是公共卫生的监督内容，第三呢是放射诊疗和职业卫生监督内容，那么最后呢还有我们计划生育监督和综合监督执法官这个专业相关的内容。具体内容呢应该说竞赛的内容基本上锁定了跟我们群众日常生活呀息息相关的重点的内容，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医疗医政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包括生活饮用水啊、放射诊疗啊，包括我们的学校卫生啊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应该说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全面的考核。 好的，那么这次竞赛的冠军有奖励吗？ 是这样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呢，我们这次啊专业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啊，同时呢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业绩突出的选手啊，将要在上级单位工会组织的推荐下来推荐首都劳动奖章的评选。那么所有的入选技能竞赛的个人决赛参赛队员啊， 也将纳入到咱们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啊首席的卫生监督员重点培养人才，作为北京市卫生监督的一个重点培养计划啊，优先参加全国和市级的组织的培训和学习活动。 嗯， 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再见， 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连线一位嘉宾，是北京控烟协会的会长张建书。因为呢，今天啊是北京地方条例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正好100天的日子，我们来听听这100天啊到底都有哪些成果哈。张会长您好。 哎，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正好也是100天哈，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北京的控烟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成果，是不是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应该说。从6月1号以来到今天正好是100天。那么咱们中国人有个过给孩子要过百岁的这么一个习惯哈，也是希望他能健康成长。咱们也是希望咱们北京市的控烟条例，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条例吧，也能够健康成长。 嗯， 其实说实在的，大家从整体上反映，对咱们北京控烟条例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的给予高度的评价了。 嗯， 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北京这条例执行的还是不错，咱们现在要是去一些到饭店就餐的时候，再也没有那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情况了。 是，我们也看到有些消息说，现在北京有很多的志愿者啊也在进行培训。那么在这些培训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重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啊，对，现在我们对这个一万多名的这个志愿者呢正培训，而且逐步的他们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一些客栈呐、啊，在一些那个这个公共场所，尤其是电汽车等候的这区域里头，他们已经都开始行使责任了。 嗯， 但是也在逐步的在扩大，在完善。 嗯， 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那今天是100天，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控烟协会还会做哪些的主要工作呢？ 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无烟北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这个呢，就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新媒体这种手段呢，来大家都来参与，大家都来投诉举报，来发现问题，然后呢，我们用曝光这种形式呢，来给他们进行批评，督促他们来进行整改。因为北京的这个条例实际上是重单位轻个人，单位要切实行使主体责任。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月正好呢，我们每一个月呀、要投诉举报，要统计一次。这个月正好对上个月的这个投诉举报情况，我借你这个平台呢也通报一下。 好， 我们这样是这个投诉最多的是朝阳区、海淀区、东城区，按区域这么划分。 嗯， 可是要按人口一平均的话呢，真正投诉最多的呢是东城区、朝阳区、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投诉这个位置这个比较那个场所呢是餐厅最多。 嗯， 四楼办公场所、网吧、商场，这是前5位。按照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个情况呢，投诉最多的在这一个月里头投诉3次以上的有6家单位，他们分别是艾威克大厦、北京火车站、北京南站、虹桥市场、建外 SOHO、 任我游网咖、首都国际大厦。其中北京火车站和任我游网咖在一个月内就被投诉了5次， 哎呦， 店外SOHO被投诉了4次， 是吧？这个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 嗯， 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哈，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单位呢，就希望他们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嗯， 那么就是应该进行自己的主体责任要行使起来，要进行劝阻。因为这里头，这个市民投诉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虽然有这种情况吧，但是工作人员没有来行使劝阻的责任。 是。就是这种现象出现之后，应该有人去管，有人去劝，这是最起码的，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谢谢您。那也希望有最新的情况的时候，及时跟我们来联系哈。 好， 好，再见。 好。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淑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啊。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说起话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头疼啊，因为好像人的一生当中谁都会经历头疼是吧？ 对。 据说不知道真的假的，说头疼要说原因哈，可能得有400多种。 没错，一看是专业水平了。 对，就是真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引起头疼啊。 对对。 那今天我们可能着重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人群呢是中老年人群，尤其是这个北京今天一下雨，有天特别凉，那一换季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大爷大妈心里边都紧张，或者已经有一些人有一定的症状了哈。中老年人这种头疼和这种季节性头疼，他们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 确实是像你刚才说的啊，说起头疼是让医生头疼 的 一个疾病。就说这个头疼确实非常的繁杂哈，你任何一个地方，像你刚才说的，比如天气变化，血压高了，感冒了，发烧了，昨晚没睡好了，孩子说这两天不来看我了，这中秋节怎么过呀，这琢磨多了，就这些所有的诱发因素可能都会让一个老人会头疼。 头疼哈。哎呀，这要说起来真是让大夫头疼，这个怎么算呢？当然我们实际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大夫在临床的这个诊断和治疗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说头疼哈，问问情况，问问病史之后，比如说经常性的，要不然你照个 CT， 然后要不然你再做一些其他方面的检查，那我们从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当中主要是为了寻找哪些蛛丝马迹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呢就说，大夫我头疼，你给我开点药吧。我 去疼面。 对，你给我来点去疼面，你或者你给我这个对症处理一下，你还非得要头照什么 CT 啊、影像啊。我去年我照过 CT， 经常有这种。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主要我们头疼还是分几大类吧。第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一些应激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还是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有一些动脉硬化、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去寻找一些老年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是不是有脑梗了，有没有脑出血了，包括一些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还有脑肿瘤啊，因为好多就是包括肿瘤，现在肿瘤发病率也高，那么其实很多肿瘤最先转移的 就是脑， 是我们脑袋，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 原发瘤还没找着 呢，对了。经常有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头疼到我们这一看，因为我们这影像有时候也很有特征，一看转移瘤，说我没瘤啊，怎么转移瘤啊，说那您就去查查肺吧，查查肝脏吧，一查 有、 嗯， 所以这个主要是大夫先排他是吧？ 没错， 先去看看其他的原因是不是造成您这个头疼的原因。 对，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因为就是说对中老年人，尤其是这种突然发生的比较剧烈的，或者是有一些伴随症状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口角歪斜呀，或者是肢体麻木无力呀，或者是伴随着一些恶心呐、吐啊，或者眼睛不舒服了，我们一定要查一下， 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哈。 对， 那可能很多人都说照个 CT 哈，据说 CT 不是特别清楚哈，然后那个大夫，你现在照了片子，哪儿都让我照片子，现在大医院都是这样哈。然后你拿了一个片子，可能我从地方从外地拿了片子，还是说我们这个照的不清楚，照的不合格，这是不是大夫诚心找我们麻烦，或者想挣点钱，医院想挣钱？ 确实在我们临床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嗯， 那么其实对于现在这种医疗环境，刚才咱们聊的，确实对于医生来说呢挑战蛮大的。 嗯， 比如说一个普通医生呢，确实接诊的时间有限。那么其实对于一个头疼的病人，如果是在我们专家门诊，确实问的非常详细。 嗯， 我们教科书啊，就我们做医生学诊断学第一章就是头痛。 第一章就是头痛。 第一章就是头痛。那我们头痛要分部位、性质、持续时间、缓解方式、伴随症状等等等等，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一张嘴就来了那么多。但是呢，确实，这即使你问了这些，但是呢，疾病嘛，对于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影像来去证实一下，因为影像最直观了。它就直接就反映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您说的问题，就是说。啊，我去年刚做过，或者我3个月前做过，但那时候您没头疼，您这个头痛是新发生的，那么它就有可能意味着，比如又有一些什么新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这是应该也是必要的。 对，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很必要的、 嗯、 那么对于医生来说呢，他不可能就是火眼金睛的就是一锤定音您就是什么什么、 嗯、 其实就包括我们作为我们神经科大夫，就是从老大夫那学来很多的一些经验之谈吧。那么现在呢，在经过这些真正的一些影像啊或者一些高级的实验室的辅助、 嗯， 有的诊断是需要再进行重新审视的、 哦、 是这样的， 有可能原来做的诊断其实不太合适， 对、哦、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因为现在医学实在发展太快了哈，我曾经听过很多大夫跟我说，你不要拿五年前的这种啊来说今天的这 种, 对对对对，五年前的诊断标准、拿到现在肯定会有推翻于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所以医学在进步，说实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大夫真的不容易哈、啊 嗯、 一方面要临床，一方面要教学，还要不断的学习、啊、 没错，就像你说的那个400多种、 嗯、 那其实这个你说一个头痛就要400多种、 嗯、 那其实我们比如说看外国人的文献呀、啊、包括结合中国的一些病史啊、 嗯、 病情啊、中国的国情，确实对我们来说挑战也很大， 挑战很大的。但是说实话，要我们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呢，有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头疼还真的特别的困扰，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嗯、对， 经常我们会听说什么顽固性头疼，您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特别难治的病啊、 嗯、对对 啊，经常性的神经性的， 对， 这种中老年人是不是可能因为岁数的原因，或者我们功能退化、 嗯、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真的可能会困扰着我们？ 确实对于老年人吧，就包括今天中午，说实话我也被一位老年人给困扰到12点半。 哎呦， 就是一直在这困扰我，就是说他这个很多的全身的不舒服，包括最重要一点是头痛。其实对于老年人呢，他可能第一个呢，他确实担心， 嗯， 这是毋庸置疑。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偶尔有一次头疼，晚上我睡一觉，第二天 好 了。但是对于老年人，他内心就存在一种恐惧，他就怕是什么。 嗯， 不良的东西，就是从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定性为一个不好的事儿。 关键是这神经内科啊，咱就多说两句啊，肿瘤还好说，它就是占位，它、 嗯、 能够通过影像学看出来啊、 嗯， 有些看不出来的，听你们科这些词儿，脑梗死，听着这个词儿就恐怖， 就恐怖， 对啊，脑出血。 对， 太恐怖了这些词。 就是包括一些，就现在一些患者也是不愿意去接受，就说大夫你这个不能给我写死，你给我写脑梗塞。 啊。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统一的一个，从一个国家的层面，就说我们的诊断就这样的一个诊断的术语。 嗯。 其实对于好多老年人呢，他们就是说，就是确实从心理上去反感或去拒绝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正好您来了，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像这种脑梗死哈， 嗯， 真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离死就是离我们生命的终结，其实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呢，是吧？ 对， 这不是一个意义。 那么脑梗死其实是细胞，脑细胞的死亡。 嗯， 脑细胞的死亡呢，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真的有一块的一个，比如一个很小的毛细血管的闭塞， 嗯， 那它就有可能有数以亿计的细胞，脑细胞的死亡。 嗯， 因为脑的缺氧耐受能力非常差。1分钟190万个脑细胞， 嗯， 5分钟就可能这地方就彻底的坏死了。但是呢，其实我们脑袋还是代偿性很强的， 嗯， 比如说我们得一次脑梗，但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恢复的 还 是蛮好的， 还行哈。 它是这种细胞的死亡和我们生命的 终 结。 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哈。当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哈。说到脑梗死，那个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些人，比如说真的、 嗯、 语言的一些缺失啊，身体的一些协调能力或者有些偏瘫哈。 嗯， 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大面积的，或者说真是一些血管当中比较重要的血管发生？ 没错。 嗯， 其实这个脑的分区啊，确实人的进化太精致了，有时候我们都感叹这个上帝造人，这真是很 神奇， 很神奇。就是而且每个人不一样， 每人， 我有几个老患者啊，就是反复的梗死，就大面积的梗死，每一次都顽强的站起来了， 哎呦， 都顽强的又回来门诊。有时候我都觉得是太神奇了，就是你看他的脑袋已经是一半或者是大半部分都没了， 嗯， 包括年轻的50多岁的，还有一个80多岁的， 嗯， 每次一到这就是有点流口水啊， 嗯， 有点偏身没劲儿，我一看， 嗯， 又新发了， 嗯， 收住院， 嗯， 出院以后又回来了，还是很好， 还是很好。 但是有的人，他就那么一点点， 嗯， 比如说就是一个小的，比枪梗大点，枪梗我们说是15毫米， 嗯， 或者是2公分吧， 嗯。 叫腔器性脑梗死，就很小的， 嗯， 那比这也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堵塞在语言区， 嗯， 可能就表达上很困难， 嗯， 或者是堵塞在丘脑，他就偏身的麻呀、 嗯、 酸呐、啊、胀啊，就全身不舒服。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没有什么，没有现在的医学还没办法说能够查得出来，是能看得出来，但是没办法预防，是吧？ 对，那么预防其实现在呢，就是对于脑梗死的预防很成熟了， 嗯， 包括您以前没有过脑梗死， 嗯、 我们叫一级预防， 嗯， 一旦得了脑梗死， 二级、啊、 我们叫二级预防、嗯。其实预防呢，就是这种阿司匹林 ASA 嘛、 嗯， 阿司匹林降脂啊、降压、降糖， 嗯， 就是积食， 嗯。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今天主题呢，比如说头痛， 嗯， 我们也有一些预防， 也能预防啊。 对， 哦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也是特别愿意从这方面学一些知识。 嗯，其实头痛的预防呢，我在门诊因为主要看头痛嘛， 嗯， 我首先其实我问患者什么时候容易头疼， 嗯， 其实很多人都很明白，比如像你就可能我劳 累了， 嗯，累了，熬夜了， 嗯， 或者是我盯电脑时间长了。 嗯， 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学生， 嗯， 中学生高中生， 嗯， 哎呀头疼，学习压力就大了，有的呢有点早恋了， 嗯， 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哎呀昨天跟孩子生气了， 嗯， 是吧，或者前两天买菜丢了100块钱， 嗯， 哎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原因他好多人是很清楚的， 嗯， 那么预防比如说睡眠不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不是说头痛，就是老百姓讲，你们就头痛一疼，脚痛一脚， 嗯。 有时候确实，比如说他睡眠不好，头痛， 嗯， 我们可能用一点镇静安神的，比如高血压， 嗯， 尤其这个换季，那血压蹭蹭的，一点都不稳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的把这个降压药再调整一下。 嗯， 那其实就是对于这些诱因吧， 嗯， 我们还是要去。 去找到它， 对了，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尤其是像这种头疼的哈诱因啊，就是心理上的，包括你工作强度上的哈， 嗯， 找到原因之后，我觉得跟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大夫给你点出来之后，一方面是靠药物调节啊， 对 吧，另外一方面您自己也得宽心，您这个有的时候老心太钻牛角尖也容易头疼，是吧？ 哎呀，所以说我在门诊为什么就说因为看头痛头晕的门诊嘛，经常是我一看面相哈，人说大夫有时候就是一个半仙儿嘛，确实我一看这面相皱着眉头，然后脸面部表情也不好，一看我说您头痛，哎呀头痛的厉害， 嗯，就是因为紧张，可能跟这种脾气造成的， 性格呀，这种就是什么事情嘛，那就是有一点点的小事情， 嗯， 可能就像今天中午这个患者哈，70岁左右，就是因为他有发现一次血钾偏低，我估计他那段时间确实也是没吃好饭呐， 嗯， 或者有一两天腹泻， 嗯， 那么查来查去，他觉得特别烦，一下4个月没睡好觉， 哎呦， 然后就头痛的不行。 哎呦，那老人家还是有专业知识或者有专业渠道能知道血钾是低是什么意思，去查 了。对了，就是因为原来是一个某个的一个小地区的一个什么妇幼保健站的副站长， 嗯，哦， 所以有一点点医学知识， 是他知道可能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 老伴儿说，哎呀，还不如一个傻大妈呢，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了。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是啊，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我很多人得病不光是神经内科，各种各样的， 嗯， 先去网上查， 对对对对， 然后拿了体检报告之后发现自己指标不合，先去网上查，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朋友圈里边，包括很多大夫都说那网上的一些东西吧，真的是多一半都不靠谱。 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呢这个信息吧最起码还是教会了老百姓一些知识， 嗯， 这是无可厚非的， 是， 那确实老百姓从这个网络呀这个报纸报刊电视还是学到了一些， 嗯， 但是呢我们也是不能就是咱们毛主席曾经说， 嗯， 知识越多 有的时候越这个影响 了这个，他就是说左右的这个平衡他又不够， 嗯， 然后又有一点， 嗯， 这个时候呢你说东他就觉得嗯还有西在等着你， 嗯，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半瓶醋，你说吧这跟专业大夫相比那简直是太小儿科了， 对， 当然又觉得跟普通人我又懂点知识了， 对， 这就容易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经常也说啊，嗯，咱们这个很多患者就说大夫，这个药我不能吃，我说为什么呢？ 啊， 哎呀，我们隔壁老王说呀， 啊， 或者我们楼下老张说， 啊， 这个药吃完了不管事， 啊， 我得吃这个药， 啊， 他说这个药管事， 所以很多人，我说这个医生啊，现在的地位真的不如隔壁大妈。 嗨，不过真的，我真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们家那老大爷住隔壁，哎呀，你别吃，就是因为睡眠不好嘛，你别吃唑庇克隆，你吃那个罗拉，罗拉比唑庇克隆好。 对， 就是这种听起来特别专业的说法， 对对对，特别专业，特别笃定。然后呢，就影响了很多的老年患者这种，哎呀，大夫，这个你不能给我开，大夫呀，这个阿司匹林我不能吃啊，吃完了这个出血呀， 胃出血啊。啊，都会有。 哎呀，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老人看来是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您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呢，您常听啊，能够从我们请的都是专业的医生了，能够给您带来一些粗浅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对对。 但是真正如果您要解决问题的话，还要去医院挂号，请这个大夫专家给你提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没错， 是吧？ 没错，包括一些检查。像您说的，比如说，真是有经常有这样的说，大夫，这 CT 我不做，为什么呢？我两年前做过，没事儿。经常有这样的，或者是我说您得做一个脑 CT，还做一个血管的核磁，为什么做两个呀？我这不是这个那什么吗？这个一个就行了，你们又多做，两个绝对不一样的。医生吧，现在就是群体可能是有各种有一个两个个别的哈。就是确实不好的这个行为， 对对对， 但大多数还是不错的。 是在北京医院，我觉得我认识那么多大夫，我觉得真是大夫，北京的医生真的是相当的辛苦，而且非常的负责任。 对对， 更多的其实一些是细节，咱们哪儿说，在这个我们节目里边说，比如说北京有的时候人家一天看100多个号啊，你指望他永远的和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态度好啊，然后那个说话都特别的温柔，那是不可能的。人家后边排了好多人，他可能情绪上相对来说急一些，但是他说话的内容绝对是负责任的，对吧？就是态度，可能我们现在不能要求，你说北京一天100个号，所有的大夫都跟服务员似的那种好态度，咱要求太高了，但是他说话的内容绝对是负责任的。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的是吧？ 没错 啊， 是 的。那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淑娟大夫来聊聊头疼哈。其实说实话，头疼是一个非常困扰我们的一个疾病。那我们也是最后一点点时间，请李大夫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包括手机尾号103也在问说，我头疼的时候是吃一些去疼的，就是这些症状缓解的药，到底是不是这个能够管用？还要不要去医院去查呢？ 其实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多大岁数啊，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网络一个问诊的一个弊端， 对， 因为我们呢就是说对于各种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有不一样的这种头痛的这种多发病常见病，比如对于中青年吧，那么他可能就是劳累啊，或者是有一些家族遗传的一些的偏头痛，或者是一个中年女性一个月经期前后的头痛，那么那时候呢，可能吃一些止痛片呀，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但是呢，对于如果你是持续性的，比如说近几个月的这种剧烈的头痛，新发生的，或者是呢比较剧烈了，比原来频繁了。或者伴随恶心呕吐，这个一定要 上医院来看。 对，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么多了哈。非常感谢李大夫，谢谢您，有机会您。